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埋一边。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今日咧就到呢个年尾啦。今日系呢个12月29日啊。是吧 ?2015年最后的一集捞松。 最后一集。咁呢就。 今日29日。 星期四是1月1号冇错。 星期五1月1号。 星期五 1月1号。星期四的 大休息。咁呢就坦白讲呢，而家传媒就铺天盖地都是要整呢个叫做周呢个一年回顾啊。 是。 咁我哋都不免隨俗啊，都係要一年回顧下啦。咁但係點知喺準備呢個一年回顧嘅過程裏面呢，就大家發覺呢，呢個真係叫做認咗呢個日活出品，就叫做鑊鑊高潮就鑊鑊金。 日日就日日就新事，日日就更新咁樣。 係啦，咁呢就大家上去呢個2015嘅維基嗰度呢，就睇返呢個香港一年回顧咁樣。結果就睇咗個幾鐘頭啊 ,Lens 話。 我就 print 咗出嚟，就 print 咗。 有冇俾人闹啊？你 print 到咁厚，大佬？ 仲要你睇下啲 双面，大佬，你仲要咁细粒？ 嗰个系咩嚟嘅？废纸嚟嘅啫。咁但系单面嘅，但系咧，一全部 footnote 咁嘅 size 字，都我 print 咗20几版 咯。嗱，大家睇一睇啦，呢啲字符咁，大佬，我啊睇唔到啦。 呢啲系 我要戴个老花眼镜 ，footnote 嘅 font size 嚟嘅呢啲。 大佬老花眼镜仲要怼到个头埋咁近先睇得到啊！真系 我都睇得好辛苦，老实讲，23版我喺度 print 咗，其实唔止嘅。 我谂都创晒纪录啊！2015啊，就系咧，居然咧就系呢个大，我觉得就唔应该大事回顾，应该叫月事回顾 或者日事回顾 啦。月事回顾都唔得 啊！系啊，唔得。 唔系每个月做单位嘅， 冇错。 是你记唔记得我哋系逢亲星期二做节目呢，我哋基本上都唔使定题目咁滞。 冇错。 係啦， 啲题目自己爆 出嚟。係啦，自动波爆出嚟嘅。咁第一就因为呢，梁振英就必定喺星期二嘅行会呢就爆泄嘅。 係。 仲要系串嘴挑机呀呢啲咁嘅衰嘢呢。咁佢串完嘴之后呢，白宫发言人就呢个 follow suit 嘅，跟住就一定出事 嘅。 咁所以就已经系有个胆喺度。 同埋好多时呢就系周末有事发生㗎嘛。跟住呢就会礼拜一礼拜二就继续 follow, 去到礼拜二呢就去到高潮咁样。 係啦，即系而家以前就成日星期六星期日就小事发生。但而家呢有几样嘢改变咗。第一，立法会呢啲公听会呢系星期六发生。咁就系个局长就去睇红叶，唔去公听会都系星期六发生。 冇错。 咁而星期日呢就本来呢就比較平靜，因為啲局長就去一啲比較風險指數好低嘅活動，譬如剪彩啊、運動會啊、幼稚園畢業禮啊等等。結果高永文咧喺運動會都出事， 係同埋星期日咧，仲有一樣嘢叫城市論壇 啊嘛，係啦， 咁啲人咧就會講嘢，亂講嘢。 咁啊，本來咧就以前就冇嘢嘅喎，啊運動會出事咁咪出事咯，入去聯針咯咁樣。咁但喺689呢個英明領導底下咧，就高調去探訪佢。而結果呢就被佢一起碰撞，個細路仔又冇人理。 係。 嗱咁又會變成一個新聞喎。 冇錯。 咁所以呢就係小事就化大，大事就化災難。 冇錯。 咁就災難就唔知點啦。 就變咗關公災難。 係啦。關公災難咁樣。或者係變成呢個人命災難啦，好似深圳冧泥咁樣。 嗯。 咁所以呢就呢個回顧呢，我覺得呢就一定係掛一漏萬嘅。咁就希望大家包容。就唔好咧，就話我哋咧，淨係咧啊，點解唔講下呢個又唔講下嗰個啦？好，淨係我哋定題目嗰日，今日晏晝已經出現咗一個新嘅風雲人物啦。 冇錯， 你點到你諗到啊？係嘛？ 風雲人物嘅嘢，原來係突然間日日都會有一個新嘅即係候選人嘅。 係啦，佢的而且確叫風雲人物，就係竊聽風雲裏邊一個人物嚟。係 啦， 就係阿方中信啦。 冇錯，同埋而家只係29日啫，仲有聽日同後日喎。啊，咁都唔知兩日有啲咩？ 嗱，譬如好簡單啊，我哋喺度睇啦，有好多傳媒都做咗啲所謂年度金句咁。嗱，今日嗰句佢健在，仍自由， 佢自由健在 係啦， 又係一句金句。 哇，大佬呢、這個都係金句喎， 仲要係出自一個唔係咩名人喎，係一個 PR， 係一個係啦，上海仔嘅呢個記者會嘅 PR， 叫做李文斌，就係、是、林文斌，好似就係以前咧周刊嘅記者，係 啊， 係啦，咁咧就 林子斌， 林子斌咁咧就係叫做呢、這個。健在 系， 仲自由， 自由 系啦。 嗱，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差唔多年度嘅對香港嘅總結嚟。 嗯， 香港仍然健在，不過冇咗自由。 又或者咧，係唔知去咗邊啊？系咪会 唔知去咗边？ 避失踪啊！ 或者佢个手下遇袭？ 系啦，会唔会已经着咗草咧，离开咗香港咧？ 系啦，咁咧就一周刊嘅讲法咧，就话佢有啲门生啊，喺呢个嗱，即件事，我谂好多人就要复述翻个背景先。咁咧就有传媒咧就头版咧就系话呢个上海仔就涉嫌恐吓嗰啲富豪。 系 咁咧就 before 呢个报道出街之前咧，其实就发生咗佢喺呢个。半島酒店聲稱就撞到個面， 係 咁，但係另外傳媒報道就係話遇襲事件，係 啦， 咁就再之前咧就出現咗佢嘅社團裏邊咧好高調地咧就去呢個 喪禮啦， 喪禮係啦，咁就佢據說啦就係佢一手籌劃嘅，係一個高調嘅喪禮， 仲要幾廿個門生出嚟， 幾廿個門生 去圍走出嚟圍， 走出嚟喎，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咧喺佔旺嗰陣時咧，係就係攞嗰個鉗吉人嗰個嚟，係。叫做巴基明啊，定唔知咩？ 我嗰巴基系其中一個嚟， 系啦，就係、是、其中一個，佢嘅門，佢嘅門生嚟嘅，系啦。咁咧嗱，即系呢匹布咧，就真系一匹布咁長啦。 嗯。 咁咧就我覺得第一次我聽到話上海仔開記者會嗰陣時咧，我個反應係咩咧？我只係以為佢會澄清嗰、那個傳媒對佢話佢恐嚇富豪呢件事。咁、但係點知咧，佢個採訪通知裏邊咧？就因為我今日晏晝同啲傳媒食緊飯嗰陣時候，佢話唔係啊，採訪通知爆大鑊啊，話將小桃園飯局裏面嘅真相講出嚟啊，咁嗱，當時你記唔記得有一個傳言就係話，其實當時佢就為咗自保咧，已經喺小桃園飯局裏面嘅對話已經全部錄音嘅。 係， 咁咧我就諗，哇，唔怪得百幾個傳媒守候啦，即係大家會唔會諗住就係、是、哇？最後一擊咧，係 啦， 就唔係佢喎，係而係由佢嚟對689最後一擊。 竟然 將呢個電話錄音公佈咧，咁 係啦，即係全全香港人嘅希望，係都喺一個社會大佬嘅身上， 寄託喺方中信身上。係點知最後尾反高潮就係記者會開之前半個鐘啊， 十分鐘 十分鐘之前就話收到佢嘅電話，就係話佢唔嚟得啦， 發生咗啲事， 發生咗啲事係啦。咁喺電話裏邊咧，就佢表示佢仍然健在。我覺得呢啲個公關炒得啦。即是话佢现在仍然有自由。 呢件事呢即係我觉得非常之搞笑。因为呢我本身呢我起身冇耐呢就发现咗呢单嘢啦。跟住我就真係担零凳仔坐喺度等咗食 饭。等 係啊。乜都唔喐咩都唔做咩度等。跟住呢一开波就话 cancel。但係有趣地呢就係、是、嗰个公关呢林子斌呢就一路喺度即係照计通常就话 cancel。 咁散场啦 就走㗎啦。佢唔 係 喎。佢仲繼續一路不斷咁答，不斷咁答，又話有封律師信，跟住人哋要佢開，佢又唔開，即係好似好鬼、好詭異、好古怪咁樣。跟住繼續答問題，就最尾仲爆埋呢一句：佢而家仲自由健在。咁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呢個公關照常就走咗去㗎啦。咁佢繼續喺度答問題，係唔係其實都係嚇、啊？正如佢所講，客户嘅指示嚟嘅咧，即係叫佢唔好走住，繼續講咁樣。 我估就係嗱，兩個可能性，一就係咧佢自己人生高峰啊， 係。 呢個都有嘅，即係呢個揾天仇情意結啦。 係未試過俾咁多記者圍住， 未試過有生悲。 係 同埋咧，即係我諗佢呢個健在自由咧，呢、這個生悲咧，我諗真係人生高峰嚟。 係突然間諗 係啦，即係揾天仇，除咗扮死屍之外，仲要有對白啊嘛。 係 除咗俾火燒之外，咁就我諗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就好似你咁講啦。 係啦， 客户指使佢咧就唔好散住，隨時佢會翻嚟。 係。 即係佢可能如果拆得掂就會出現， 係即係仲喺度拆緊 嘅。係啦，就唔好拖，即係拖住啲記者唔好散。 即係個大飛， 係咪？如果唔係你好似林毓華咁，應該就係話啊，佢衝擊我哋黑社會嚟嘅，走 ，cancel 走係 啦，咁啊散㗎啦嘛，其實咁就所以我覺得就兩個都有可能。 即係可能大佬啊，上海仔仲喺個大飛出緊香港嘅水域嘅時候，仲揸住個電話喺度講緊數。 但我覺得就都幾戲劇化，即係嗰個情節啊。 係， 但我覺得就唔會咁容易完嘅啦。雖然你撳咗佢今日唔開記者會啦，而家如果佢手頭上真係掌握住呢個小桃園飯局嗰啲材料咧， 係 嗱，而家就當然你話因為佢同嗰個嘅恐嚇富商嘅報導有關啦。 係， 咁但係如果你 what if 如果係梁振英入閘嗰陣時掟出嚟咧， 嗯， 而記住喎，你知道呢啲材料唔會淨係。一個人掌握住。 喂嗱，如果睇翻小桃園飯局有幅圖嘅嗰陣時，係好多人嘅，侯志強啊、梁福源啊，嗰扎即係官方嗰啲唔講啦。咁仲有係啦，仲有咩張 漢全咧？佢大佬就係 張全漢 ，sorry。咁你仲有幾個鄉市嘅 曾樹和咯， 係喎。 曾樹和就係嗰啲肥仔嗰個阿頭咯。 係，仲有咩鄧鶴年啊、文志雙啊、曾憲強啊呢啲鄉市嘅委選委嚟嘅喎，呢啲係即係其實好多呢啲人咧都手上有呢個材料喺度嘅，即係隨時咧要爆咧呢啲人是但一個咧都爆得嘅。 嗱，坦白講，而家套丁呢單嘢搞到火紅火綠， 係咯， 即係話咧。明明你林鄭嗰陣時候對封信俾人就話唔會刑事，而家搞到咁樣嘅話咧，就新界大亂啦。其實 就個個都可以拉住樣嘢。 係啊，呢間布丁案就係新界大亂，而呢個亂局就亦都有可能係梁振英製咗咁嘅亂局出嚟。 嗯， 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呢、這個即係會唔會係《竊聽風雲三》嘅翻版咧？咁樣咁、就好難講，我覺得。但係咧就未完嘅，我覺得呢單嘢。 肯定未完啦，因為亦都坊間好多嘅揣測，亦都係因為係咪啊上海仔而家就即係官非啊，有官非啦，亦都有是非啦。咁係咪真係要啊用呢樣嘢去即係要挟或者去呢個 leverage 啊，要啊梁振英出手幫手幫佢即係擺平件事。如果唔係咧，我就巴你大鑊咁樣。 咁、哦、啊，未免太過天真啊！你睇睇你隔離嗰位劉夢紅， 係 都係要靠自己食自己啦。你睇睇林粉強。你睇睇張振遠，邊一個唔係要靠自己食自己先？梁振英何嘗過咗關之後會幫佢哋？ 咁又係，都係變咗幫過佢嘅契弟嚟。 係啦，佢呢啲就一定係咁啊，同一個 school 出嚟， 過去抽板嘅 school 就一定要呢個叫做掟落巴士底啊。 係， 所以咧就逢親咧幫過佢嘅契弟都會俾佢掟落巴士底嘅。 係， 咁呢、這個即係、就是、無論你咩背景都毫不例外啦。係 喎 ，OK。 係啦，咁就亦都係咩咧？我覺得啊，以前咧，你記唔記得梁家輝拍嗰套戲叫《黑金》？ 嗯， 係就係講當年李登輝年代 台灣噶嘛， 台灣選舉點樣借黑道嘅勢力去參與呢個競選，就派佢哋去選立委啊咁。 係 咁咧，佢哋就喺個温泉嗰度咧，就喺度開會，咁就復述翻當年咧，佢哋話自己就係一個夜壺啊。 嗯， 呢、這個黑社會喺、政客眼中 係 喺國民黨旗下嘅黑社會就係夜壺，就係要有用嗰陣時候就會攞佢嚟用。夜壺即係夜晚屙尿嗰個尿壺， 係。 如果唔係就嫌佢阻掟同埋咩咧，嫌佢 壓臭 有臭味咧，就會一腳伸開去。 用完就即棄。 用完就即棄㗎啦，係啦。咁就除咗醫院嗰啲夜壺之外咧，其他夜壺都係用完即棄。 嗯。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今次呢個江湖飯局之呢個下集大結局咧、就如果佢哋明白呢個遊戲規則嘅話咧，好快佢唔單止會佢會健在嘅，但係佢唔會有自由咯。 系，甚至乎会唔会健在咧？即系佢而家呢一刻，因为嗰个 P.R. 都系讲喺呢一刻，去到呢一刻都系自由到健在。但系会唔会被失踪咧？或者系即系被 嗱？如果我系六八九，如果一路喺咁两年几三年里边，都系俾呢啲所谓嘅黑色武系、红色富系呢啲咁嘅谣言啦，佢所谓 系 啊，年月增又话要过年月增啦， 嗯， 即系所困扰嘅话， 嗯， 其实系咪正路嚟讲？就係、是、一個好嘅時機，就去即係擺脱呢啲咁嘅嘢，拉咗咪得咯，係嘛？咁咪證明自己同佢冇關咯，咁。 咁佢都係噶啦，即係佢都出手咁狠辣，兩個門生，兩個手下都俾佢揼啦，即係唔知係咪有關係 啦？ 但係啲時間好巧合地啦，又係琴晚個深夜咁樣，同埋今朝喎，即係。 但我諗呢個花生指數都爆標嘅，真係。 爆啊！ 係啊，即係我覺得而家越嚟越重口味。 係， 即係呢個2015年，我覺得個 keywords 應該就唔係《人民日報》嗰啲咩反啊、亂啊嗰啲咁嘅白痴字， 嗯、 而係重口味。我覺得 係 係嘛，即係點解會大家笑就會攞嚟笑咧？但係你其實好多人都係好抑鬱嘅。 嗯， 個原因就係即係嗰種赤裸裸嘅核突嘅唔怕核突。 嗯， 黑社會唔覺得自己黑社會。嗯嗰種政治手段，學者李國章好，盧寵茂好，一路數落嚟呢啲吳克儉好等等咧，官員好，全部都係即係跌破底線，我覺得 係 即係完全係違反咗香港咁多年以嚟咧。一個所謂政治文明的最低標準， 係，因為以往你都不會有啲黑社會的勢力可以即係蒲到頭上嚟，咁但係你自從即係梁振英上任， 佢仲要爆你政客的大鑊喎， 係啦，佢可以首先有呢個小桃園飯局，即係一二年嗰陣，咁到而家咧，即係話你喂佢隨時揸住好多黑材料，隨時有 N 咁多個人喺嗰個飯局裏面，頭先都數過啦 ，N 咁多個人揸住啲黑材料攞嚟要挟你嚟爆你大鑊。 即係得唔得請咧都好啦，一件事啦。但係起碼有嗰啲人咧，就隨時可以咧拿住呢啲嘢做 leverage， 就隨時咧要求你個政府去攞自己著數。 因 為 你記住之後，其實佢唔係淨係呢個飯局噶嘛。你記唔記得刺格派錢啦、啊？平涼遊行裏邊，曾樹和去動員，或者係 好假嘅肥仔嗰啲啦， 喺元朗咩朗屏村諮詢大會動員嗰啲社團人士喺度互保駕護航啦。喂，大佬，你喺一後邊。坦白講，新界佬好，社團好，冇人吹雞係絕對唔會做呢啲嘢嘅。 仲有唔好， 一定有人吹雞。 係啦，仲要唔好忘記喎，佔領期間發生過幾多次呢啲咁樣嘅即係黑社會疑似。 喂，衝入 去搞 黃國，衝入個金鐘剪嘢又試過，去旺角就無日無知添，其實根本上咪而家咪見到咯，嗰、那個攞住個劍懟人嗰、那個。 系啊，嗰、那个 冇件事啦。喂，大佬，根本差佬就知道晒佢嘅背景。 嗯， 嗰、那个榴莲乜乜乜都系啦。 系， 收尾因为恐吓啊嘛， 系 刑事恐吓啊嘛， 跟住 拉咗噶啦。 嗯，仲有嗰个揸 Benz 冲埋堆人嗰度嗰个啦，又系好似罚款了事啊，定系点样啊？坐监啊？ 系啊，咪就系咯。我就话根本上，即系点解我睇个十年咧，会觉得佢唔系一套预言， 嗯， 或者虚构咧，而系因为你觉得最大 合理嘅推论， 其实佢一套恐怖片 系。 因为嗰啲嘢你会觉得系好合理，系会发生嘅，其实系咪自导自演嘅恐怖袭击？ 嗯， 记唔记得濠涌爆炸案？所谓本土派嘅恐怖袭击呢件事啊， 嗰啲人咧，旧厂房啊， 嗰啲人去咗边啊？全部保释晒出去噶咯，已经系，仲要系几皮嘢？如果系讲到港独咁大件事，几皮嘢保释出去？ 仲有喎，嗰阵时拉咗成十个人噶，咁点咧？ 系啊， 边度而家有 嗰场大龙凤咧？ 系咯， 系嘛？去咗边咧？所以你话你如果你过去有 follow 呢啲新闻。其实最好的总结，今年的总结就麻烦大家买张飞去看这个十年。 是。 我觉得就是2015年的总结来的。 我买了啦 ,31 号。 亦都是预告。 同埋现在。 不是只是百老汇一做而家。 是啦而家 UA 太古都有。好像话 好像多两间是 金钟都好 像有。金钟同太古是啦 ,UA。就趁呢这个环球时报未开拖。我估是快的啦。 是。 就趁未开拖之前呢就嗱嗱大家买飞去看啦。 因为真系我琴日先至紧急咧，就买咗订咗31号咧。今日再睇翻31号嗰场啊，六点场啊，已经冇晒飞啦，已经系去得好快。 哇，大佬，我去订，我系订圣诞节嗰日，仲以为朝头早，谂住冇人啦啩，点知结果就坐到最侧边个位。 有啲咧，我谂住系本来呢两日嗰啲咧，全部都翻。即係有啲冇曬啦，當然、有嗰啲咧都係講第一排嗰啲咯。點睇 咧？不過百老匯又唔緊要嘅，第一排 都 OK 啊、OK ， 就唔會話頸扭禮轉條頸咁樣。 係 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個亦都係一個幾好嘅總結嚟嘅。睇呢套戲係因為佢咧就將一啲五個 trend 啊， 嗯， 即係其實全部都有苗頭噶啦，已經係。同埋我覺得即係我睇咗啲導演嘅訪問，我覺得佢答得相當之好。 嗯， 香港發生咁多事，人哋問佢：你哋點解拍啲咁政治性嘅電影？佢話香港發生咁多事，過去嗰兩年，點解其他嘅人唔敢講？呢、這個先至係政治，佢覺得 唔去拍，避開曬啲政治問題，先至係政治問題。 年青導演黃修平拍嗰個咩話？ 那一天我 們會飛，我們會飛，係嘛？點解連呢啲咁樣嘅發生咗咁大件事，冇人敢提？咁咪係咯，嗰、那個先係政治咯，我覺得係啊。喂，提先係正常啊，唔提先至係政治啊。其實嗰啲嘢 冇錯， 係因為背後有人禁制。如果你做咗呢啲咁嘅嘢，又會俾人督灰，跟住 A B C D E 嗰啲懲罰又會嚟，係、嗯、嘛？開演唱會連申唔申請到紅館都要申請咁多次， 係 係嘛？直接走去麥花臣開呢個演唱會，咪、就係呢啲咁嘅嘢咯。 仲有喎、啊，你中間如果即係之前發表過啲咩嘅言論啊、立場啊，跟住喂又會俾人督灰喎、 啊。係啊， 參加比賽又唔得，跟住參加啲咩大學嘅活動又唔得。 咪所以我就話跌破曬香港嘅底線咯。 嗯。 個底線就大家都會 continue 住政見嘅唔同，就是、continue 住喺政治嗰個範圍裏邊，係唔會督灰連坐株連， 嗯、 用呢啲咁嘅方法打擊你嘅收入，賺錢要跪低，變咗恩賜，係嘛？係我俾你嚟賺錢，喂大佬啊！而家係講緊大家係一個做商業行為，就變咗我俾你嚟賺錢 㗎 啦，係咪？大家都接受到習以為常添，我覺得係冇人出聲㗎咯，而、家已經係。哦，咁啊，督灰啊，咁督咯，咁啊，完噶咯喎， 系由得佢咁样咯， 系啊，大家冇件事，所以我就话，正正因为重口味就即系点讲咧，一开波就 SM， 就系一开波通常都唔会 SM 嘅，先露两点先，跟住露三点，跟住咧就开始重口味啦，重口味就翻唔到转头，我觉得 系， 因为大家嗰条底线喺度褪啊嘛，褪、到入某个位咧，其实喺套戏里边，廖启智讲咗句说话，即系好深感受。佢就话：，因为我哋呢一代已经习惯咗、所以变成今日呢个局面。 系， 因為你的底線一路褪，你一路妥協，一路褪，去到今日已經個底線已經不存在。 嗯， 我覺得係冇底線嘅啦，已經係。 同埋有啲係翻唔到轉頭噶嘛，係。 唔係你諗下，跟住佢仲會諗住一月一號就委任啊李國章。 誒，十月三十一啊， 星期五啊， 星期四，星期四罕憲， 星期四罕憲，係嘛？就委任李國章做呢個港大校董誒校務委員會主席。 主席嚇， 係嘛？經過咁多嘅誒學港大裏邊嘅學生嘅團體或者舊生嘅團體反對。 同埋咁多次嘅投票，結果大比數反對，你都仲要夾硬要 佢就係要挑機嘛？我覺得佢就係要你港大永無寧日啊嘛。跟住撈仲爆出嚟就話叫香港嘅商界唔好捐助香港嘅大學，撲街到咁都有。 曬譜呢個真 係 好。 大佬捐俾科研界，科研界就係你老友楊偉雄，跟住就係徐立之呢啲，嗰啲錢會去咗邊啊？你諗下，即係你話撲街到咁，你捐俾大學有 UGC 睇住嗰啲錢點用？有納税人睇住嗰啲錢，係嘛？你俾咗科研界嗰啲錢，你估會去咗邊啊？ 唔係嗰個咩香港嗰個咩科技學特大， 咪就徐立之嗰度咯， 係咯，徐立之嗰檔嘢。 係啊，所以我就 禮賓府度開幕禮嘅喎。 梗係咯，佢當係自己嘅咩嚟㗎嘛？因為嗰啲有聽佢點啊嘛，佢攣住嗰啲錢，將啲錢俾咗佢咯。嗰啲因為聽佢點咯，跟住話俾你聽，一定研究咩咧？佢個仔讀緊個科， 嗰啲咩幹細胞、啊、 幹細胞研究唔使諗啦，因為鋪定路㗎啦，去曬。 喂，嗰句嘢仲要賤到係咩喎？仲話你即係有錢你就捐俾啲科研，有零頭你就捐俾中小學啦咁樣。 係啊， 佢真 係 當人哋 係 乞衣咁樣，真係即係不知所謂，即係邊有呢個叫校監喎？即係八大院校嘅校監喎。 唔係，所以我就話佢驚死你哋唔會喺街裏邊揼佢咁喎。而家我覺得 係喎， 佢真係要 真係嚴明 向住呢個目標進發。我覺得係已經係 佢係咪真係好痛恨呢個？ 即係佢除咗俾個女嚼啲外，佢都唔夠啊！我諗即係。即係我諗又係重口味得滯， 係 嗰個施虐與被虐嗰個已經擴展到去對香港人， 係 唔單止屋企啊， 係 而係對香港人。我覺得佢有一種咁嘅施虐與被虐嘅一種 咁嘅心態喺度。絕對係，因為尤其是佢啱啱即係之前都有人喺度猜測開盤咁樣，我就話咧佢上完北京俾阿習總咁樣遊輪法，咁、樣去擺佢錯位，咁樣去當眾羞辱佢嘅時候咧，我覺得佢翻翻嚟咧一定會揾香港人發泄嘅。咁所以咧，我話佢一定會即係李國章呢個就過硬啦。 就係我就話香港人又好慘啊！你二零一五，坦白講，你十二月嗰場咁樣嘅所謂述職 show， 其實咧就應該咧係撐特首，點解咁樣矮化香港嘅特首嘅？但係正正因為梁振英呢個人咧民望太差， 係， 亦都大家見到咧習近平咁樣侮辱佢啦，大家都拍手， 係， 而家就變成係咁啦， 係。 系乜？你一國兩制喺咁嘅過程裏面點咪變形咯？咪走樣咯？ 係咯， 變形走樣嘅原因係因為上變啊嘛。其實係，係乜？你諗下嗰個係擺明就係做俾香港人 睇， 根本上佢哋唔 care 噶，根本佢坐咩位，佢點會 care 啫？ 咪等於好似阿灰狼嗰個咁樣啫。 係啊，佢做俾香港人睇 一樣， 就係要話俾你聽嗱，香港特區嘅地位就係咁噶啦。而家係 啦， 係乜？我就係揸 fit 人。我就係先係呢個阿公， 我就係對正對鏡頭嗰個主角，你就係 Kitty Fair， 你就要誠惶誠恐向我匯報，跟住仲要影埋嗰份咁樣嘅述職報告。 嗯、 我都話喺立法會議員都唔知收咗錢做咩嘅，點解你唔喺立法會提出就要佢 table 嗰份報告咧？ 嗯， 我唔睇你之前 table 出嚟討論， 你之後 table，、我睇下你述職。既然你講話規範化係代表香港述職，既然行政長官係要向中央負責之餘，同時要向香港特區負責。咁你咪應該要 table 嗰份嘢咯，叫佢哋 即等於好似嗰陣時交俾中央嗰個民情報告。 係啊，你咪交俾立法會咯，咪大家睇下佢講啲咩嘢啦，冇、得篡改嘅，因為嗰份嘢咧已經交咗上去啦，一定現形。我話俾你聽，裏邊嗰啲咁嘅撲街嘢就會現曬出嚟，係嘛？點解唔 call 出嚟咧？我覺得係咪、叫佢 table 去呢個咩立法會，直情俾個重要性佢啊，頂喺內會裏邊俾個機會佢發表啊，讀出嚟啊，俾佢喺大會嗰度讀出嚟啊！系嘛？ 但系会唔会因为呢、這个即系会期实就太过即系？ 嗱唔系喎， 同埋太频密啦。 我谂仲爆炸性过上海仔记者会、啊，因为佢里边汇报俾习近平嗰啲咩嘢咧， 系 一定系佢自己加盐加醋嘅嘢嚟噶嘛。 咁又系， 就呢个美国重返亚洲，亡我之心不死，香港就陷入呢个动乱边缘， 港 独势力嚣张， 系啦， 一定系咁噶。黎智英加 CIA 系。系有呢個陳文敏 嚇 ，cut and paste 係有幾句，嗰幾年都有幾嗰段嘢嘅啫。咁你讀出嚟，咪俾香港人睇到呢個特首係代表緊咩人？我覺得佢又唔係代表緊中央，亦都唔係代表緊特區，佢只係代表佢自己利益。 係代表自己同埋佢代表嘅板塊利益， 代表佢自己利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利益爆破咧，其實本來今日有個 crack 嘅，其實我覺得呢個上海仔嘅記者會係，所以我都係即係點講咧，係比起呢個買唔到十年嘅飛更失望。 真係我 比起琴晚曼聯贏唔到佢更失望， 係一定贏唔到啊！本來諗住輸添啦， 唔係同埋仲有呢個雲高爾走數啊， 又唔走 辭職，唉，就是、 本來諗住其實佢出口術嘅，我覺得。出口術諗住咧就輸咗就嗱，我有現在先我辭職咯，唔係因為輸咗波而俾人逼走。 係 咁點知和波咪走數咯？ 係咯，走數。 其實689嚟嘅雲高爾。 係咯，或者係呢個上海仔。 好啊，休息一陣先，翻嚟再講下真正嘅呢個風雲大事啦。